南州县由青胜北到兴州郡居民组成的制止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兴州斗争委员会21号在首尔展开抗议斗争，表示谴责当局决定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同一天，反对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全南地区对策会议筹委会在全罗南道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要求当局立即取消关于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决定。